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是透过你赐给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感谢你在教会历史之中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教导，也求你让我们以下的时间是有益于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充裕一点，信仰告白十点四，在我们讨论十点四有效的呼召。十点四是特别是关于有人领受呼召却没有得救的这个状况。在讨论十点四之前，两个礼拜之前讨论的关于这一章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十点三，昨天我和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妻讨论这个，也特别提醒我，为什么他们先贤们会特别加十点三到关于有效的呼召里面，关于早夭的婴孩。你在想说关于信仰告白，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为什么他们把特别有一个条，他们可以讲很多的事情，但是特别有一条关于蒙拣选早夭的婴孩。当然这个在上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在讨论这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但是我们也的确可以问为什么会这边特别有这一条。其实应该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现在的早夭的婴孩的早夭的比率在现代社会里面应该算是蛮低的，但是在对十七世纪的圣徒们来说是那个比例是很高的，这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基督徒需要面对的问题。譬如说约翰·欧文，他虽然不是西敏信仰的信仰告白的作者之一，但是同时代的人，他有11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最后活下来到成年，而且他也没有活很久。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在当时的人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容许我的孩子这么早就去世。 OK， 关于十点一到十点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那我们就看十点四。我来念。我用我的那个教材上面那个翻译的版本念。至于其他未蒙拣选者，虽然可借着传道的传讲蒙呼召，也可能经历一些圣灵一般的运行，但是他们从未真正的来救。耶稣从未归向耶稣，好了 ，never truly come unto Christ， 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不能得救。更何况那些不承认基督教信仰的人，更不可能靠着其他任何的方法得救，无论他们是按照自然，或者按照他们本性的光照，人本性的光照，或者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条例。或者靠着自己殷勤的行善生活也不能够得救，任何肯定他们坚称他们可以以此得救的说法都是非常有害，并且是应该加以唾弃的。 OK， 主要在处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蒙呼召的，这边我们先把那呼召画上一个刮胡，蒙呼召的甚至经历圣灵所谓 common operation 一般的运行的，但是 却从未归向基督的人，这些人是不能够得救。这是处理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更何况那些从来就没有蒙呼召，从来没有口里承认基督教信仰的人，更没有得救的确据，更不可说这些人有得救，有其他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得救的方法。所以在这边大概是处理两个关于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的问题。 OK， 第一个问题，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其他未蒙拣选者虽然可借着道的传讲蒙呼召， maybe call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然后也可能经历一些圣灵一般的运行， have common operation of the spirit，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来救基督， but never truly come unto Christ， 所以 therefore cannot be saved， 所以因此没有办法得救。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边是在讲什么？其实在这里你应该就想说，他是在叙述你我们周遭都可以看得到的现象经历。你觉得 10.4 的这个第一段先贤们在处理的是什么问题？他在这边原文是 although they may be call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他们有被道的这个工作，道的借着道的传讲 ministry of the word call 呼召，但是还是没有得救。这是讲什么？我们今天我想，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比较多，我想我们特别看一段经文，跟这个今天的 10.4 特别有关系。大家想到是哪一段经文吗？希伯来书第六章，从第五章最后几节一直到第六章。OK， 我来念好了，我就念这一段。他从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第五章最后几段就开始在教训希伯来人，跟他们讲说，你们本来应该要做师父了，可是你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领受这些干粮。 OK， 所以他在这边用的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用的是非常类似的言语，干粮和喝奶，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你们应该可以长大成人，应该已经脱离喝奶的那个地步，可是我只能给你们给你们奶喝。而且他到最后一节很有趣，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这长大成人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用的到了成熟或完美的地步，那个是同样的意思，到了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也就是说基督徒定义上，不管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保罗，都有一个预设，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只在停在同一个属灵的成长的地步，应该总是要长大成人，总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越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他说你们没有长大成人。接着第六章继续讲这个，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关于受洗，关于按手，关于这个需要 repent， 需要悔改的，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东西。 OK， 接下来他说论到，所以你看到这个脉络是讲说，你们这些不长进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不起，我们那个门就让它关起来。嗨，国俊，你去帮跟小玉帮忙一下，就是那个门不要让它一直打开。对，那个梦莹，你就稍微看一下孩子，不要让他去打开门。对，我们就对帮助他。刚开始他会不习惯，可是过一段时间，你一直告诉他，孩子们都会慢慢习惯。 OK， 好。 OK， 他说 接下来他说，如果你只是停在 这种状况，你接下来遇到的危险是什么？不只是你不长进，不只是你只能喝灵奶，而是你所遇到的危险，很可能你在印证你是什么？你是已经蒙了光照。这蒙了光照，有些古老的翻译本是已经受过洗的人。我是觉得你就是，你也可以，如果你要觉得说蒙光照，你把它跟那个受洗画上等号，就是你已经领受这些恩典的外在的记号的人。或者这蒙光照，你的内心的确是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你注意，又与圣灵有份，这边就是为什么先贤在这边讲有经历过圣灵他的 common operation， 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的这样子的人，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上帝 word， 上帝的道，这边先贤们所讲的已经听过那个道，甚至尝过那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觉悟上帝国大能的人，领受过经历过上帝国大能的人，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接下来他讲第七第八节，就如一块田地屡屡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可是如果长出的是荆棘，就必废弃，近乎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OK， 所以我们会再用这段经文讨论今天十点四。所以我们回到十点四，第一个问题什么样是这边第一个问题，或者十点四的第一段，先贤们是在讲什么样的人？他说未蒙拣选也不能得救，可是是纯粹未蒙拣选当然就不能得救，因为你得救必然是蒙上帝拣选的人。但是这边特别是讲什么？未蒙拣选可是听过道，甚至受到道的呼召，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觉知听过，甚至我们不要说请把门关起来不要开门，请把门关起来，小朋友，然后我去跟小玉讲一下。 OK， 我们这边有一些新的朋友，我就稍微提醒一下，我们期待的是孩子们会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期待父母们会教导孩子们，帮助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会有一定的期待。 OK， 这边所以这边是讲的是什么？十点四第一段，甚至他这边讲说有借着道的传讲蒙呼召，甚至他在理智上都可以说，对，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信耶稣，因为我听了道。这听了道不是只是这边所讲，不是只是我只是在外面上，因为大家都觉知我也觉知，甚至是说我的理智上说，耶，我也承认，我也相信上帝的儿子，这个相信就是说在理智上我相信有这件事情。 OK， 也经历圣灵一般的运行，也就是说圣灵甚至在他心中有某种的工作，让他可以在某一段时间特别的火热来参加聚会，甚至参加服事，甚至很热心的愿意来听到。 OK， 甚至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并赶鬼，这样子的，甚至会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一并赶鬼吗？结果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很严重的警告是，有些人会听到主对他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也就是说你们从来就不认识我，虽然你们奉我的名一并赶鬼。 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圣灵会借着这些人行神迹，不一定一定都是魔鬼的作为，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不见得这些人就是得救的。旧约有一个例子是谁？有一个先知哦，甚至经文直接讲说上帝把他的话语放在他的嘴巴里面，他甚至对以色列人发出祝福，就后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这个人第一个人你把他杀掉，巴兰先知，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他了解上帝的话语比我们了解更多，因为经文直接讲上帝是把话语放在他的嘴巴里，借着他向以色列人发出祝福的宣告，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得救，他从来没有蒙拣选，也就是说他的心从来没有归向耶和华上帝，因此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把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人你们要把他杀掉，很严重的警告。因此我们改革中的信仰会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在某种程度你了解这个是讲什么，也就是说一次有效的呼召你就是蒙召了，但是这边也讲到有一种呼召并非这边讲的 effective calling， 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你在外在有接受呼召，甚至有领受尝到来世的权势，有尝过那圣灵的大能，尝过那圣道的美善， OK， 但是最终你没有归向，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归向基督，这样子的人其实就是不能够得救的，也印证他其实从来没有蒙拣选，也从来没有领受那有效的呼召，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或者人有没有可能会失去他的蒙召，怎么按照这个讲，在某些程度我们可以说 yes， 你会失去你的蒙召，而如果你真的失去你的蒙召，你所那个蒙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 effective 或 effectual calling， 而是有外在的现象，你甚至圣灵有在你心中有些某种工作，可是你从来没有归向上帝，归向他的儿子， OK， 你会不会失去你的救恩？我们很小心的讲，我们甚至可以说 yes， 那个救恩就是你以为你得救了，尤其是你以为你已经领受了一切救恩的好处，但是最终你背道，你背弃他。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讲什么？他是说最终离弃道理，离弃这个 word， 这个道理，你没有办法再重新懊悔。这个重新懊悔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犯罪不能够再悔改，而是说约翰欧文在关于这一段他写了一本大概200多页，对他来说是小册子的书，特别解释这个背道的现象。他说背道不是说我们犯罪甚至犯很严重的罪就不能够再悔改，不能够，当然可以，我们就是认罪悔改，上帝是信实的，他会饶恕我们的罪，而是说你已经听过这个道，也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但是你是全然 whole self 完全的否认你所领受的这个道，其实就是否认基督。你看希伯来书的上文下文这边特别是讲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如果你已经听过他领受过他，然后你再否认基督的话，你没有办法懊悔，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你否认这个唯一借此你可以得救的道路方式，上帝的儿子，没有其他的方式，你没有办法来得救。所以为什么先贤他们接下来会讲说除了基督教的信仰不外乎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其他的方式人是可以得救的， OK。 因此人是不是可能失去他的救恩？我们有的时候在改革中的 处境里面，会一直强调上帝的主权和拣选，强调到一个程度，就是不把这一类的经文的警告认真的看待，就是这只是说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啦。他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是 hypothetical 假设性，如果你这样子你就不得救。但是改革中先贤们一概对这段经文理解，这是真实会发生的现象，也在我们身边都发生的现象，就是人说我自己得救，说我认耶稣基督为主，但是最后离弃这个道，你会失去，你会失去 quote unquote 失去你的救恩。 OK， 很严重的警告，这也是其实就是教会惩戒的基础。教会惩戒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好，然后我们不断的为你诉诸就是道德论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做，这样子不好，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对弟兄姐妹不好。教会惩戒的基础最终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信仰宣告。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OK， 那你应该活出符合你主福音样式的生命。 OK， 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讲说结出果子Right， 这个概念。他说，蒙那个雨降下来的地，就是你领受过这些一切的恩典的人，应该会结出好的果子，不应该是结出荆棘的。Right， 如果你没有结出好的果子，其实你应该警惕自己，到底你是不是有得救。所以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你们既然蒙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们蒙恩的人，你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这个恩典相称。你们行事为人应该要能够对得起你们领受的那位主，或者你们任性的那位主，这是哥罗西书一章第十节。要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不应该结出荆棘。或者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叫你们行事都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上帝。如果你们是真的蒙招的话，你们是真的领受那有效的呼召的话，你也必然会结出果子。或者用另外一个概念，上帝给人的救恩从来不是一部分的救恩，是完整的救恩。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从第十章开始，先贤们开始讨论这救恩的次序。你要说救恩次序，也可以说是救恩应该所结出的果子。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蒙上帝所拣选、蒙呼召的人，你不只领受了那个有效的呼召，你也有称义，也有儿女的名分，也有什么成圣。成圣就是关乎你要结出那个果子。那最终谁能够判定自己有没有蒙召，或者判定一个人是否蒙召，可以吗？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给我们线索？他有没有做出判定？如果说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人如果真的蒙召，就应该有那蒙召的生命或者行为或者行事为人，那我们是不是有其根据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蒙召？就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和希伯来书第六章这边说，有吗？没有，完全没有。反正那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他知道。那我刚刚讲，譬如说，教会看到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受洗，他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来教会来不来都可以，然后在家里打老婆，或者 I don't know， 就是胡作非为好了，不管是怎么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你那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好像不是如此，对不对？我刚刚讲到说，教会惩戒的基础其实不是说你这样胡作非为不好，你应该改过来，而是说按照你自己的信仰的宣告，按照你的身份，你不应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因此你要小心，你要悔改，因为最严重的不是什么，不是你这样子做就不会得救，而是你根本就没有蒙恩。你如果这样子执意这样子行的话，你不断是印证其实你从来就没有得救。弟兄或者姐妹，你真的应该小心，你真的应该悔改，你真的应该归向你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称他为你的主耶稣基督。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是不是有标准？是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按照你所结出来的东西，你是长出荆棘还是结出善果。但是也的确有另外一个 sense， 是不是有人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哎，郑姐，你的行为真的很好，你每次那个主日都是百分之百的出席，祷告听起来也大有力量，在家也爱老婆，为老婆舍己，你一定就上天堂。 Well， 这个一定你要怎么说呢？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人的心，上帝并没有告诉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郑杰的心他到底是不是蒙拣选的，他的圣灵在他心里工作的能力，或者说以琳姐或者我自己里面，我们也是靠着外在的行为和外在的表现来鼓励他，来劝勉他，来督责他，但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个牧师或者一个牧者或弟兄姐妹可以说你就一定是得救。但是我是按照你的外在的表现告诉你说，你没有任何怀疑的基准，因此你应该看你是得救的人，你也应该确信上帝的应许，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你就必然是得救的人，你必然是蒙恩的人。也唯有在这个认知之下，你的成圣才会有动力，你不是一直怀疑自己得救的或不得救的，一直在这个上面打圈圈，你在这样一直在这上面打圈圈，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历是，你不会在成圣上面有任何的进展，这是很可惜的，就是没有那个得救的确据，其实会造成你成圣的一个极大的绊脚石。 OK， 因此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好像你符合某个条件我就可以说你是百分之百得救，但是同样的，这边是我是很小心的讲，圣经也的确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应该知道上帝的儿子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因此我们就理当为弟兄姐妹舍己。看着你是否你舍己的程度，你外在成圣的程度，你其实在这边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是否是得救的。而其他的人弟兄姐妹也是凭着你外在的外在的行为和表现，对你劝勉，对你鼓励，对你督责，甚至对你发出很严重的警告。 OK， 我要刚刚讲的就是说，对信徒来说是不是有得救的确据？是的，是的，有得救确实主要是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应许，然后再由你自己成圣的程度，成圣的外在的表现好了，对你自己和对其他人有一些外在的印证。 OK，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所以十点四就在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也是用有被招，可是却没有得救，也就是没有蒙拣选。他说 有些没有蒙拣选的人却被那个 Ministry of the Word 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讨论第十章的时候，我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十章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呼召吗？还是有效的呼召？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先贤们特别讲有效呼召，言下之意就是有一种呼召是最终是无效的，你可以这么讲好了。比如说这个，其实或者你要说那个 gospel call， 就是是 indiscriminate， 就是说我完全没有分辨。我不是说哦，我看你，我看你好像是被拣选，我才传福音给你。因为你没有被拣选，我传福音给你，你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呼召是 indiscriminate， OK。但是真正那个有效的呼召，却是和拣选是coterminous， 或者说它是一样的。 OK， 凡蒙拣选的人也必蒙有效的呼召，也必蒙诚意，也必蒙凭其信心可诚意的那信心，也必赐予儿子的名分，必成圣，必得荣耀，等等等等。这个是一样的，确定的， definite， OK。 但是那个呼召或者说那个 general call 是给全部的人，只要能听到的，没叫，其实就是叫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借口。时候已经到了，上帝之前容忍你们，现在是你们悔改归向他儿子的时候。OK， 所以这个 call 其实就是十点四讲的，就是这个。甚至这样子的人会经历圣灵的大能，会尝过来世的权势，但是最终他并没有得救。Yes. 这样子就符合经文要怎么看解释。 Yeah. 或者甚至我们熟悉的经文，上帝爱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世人我们怎么理解？ OK， 你可以其实有两个进入，那个爱世人就是世界上所有一切蒙他所拣选的人，他把他的儿子赐给这些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或者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都是蒙上帝所爱的，但是最终真正得救的人是这些中间的人，是归向他的，就是信他儿子的人，叫一切信他儿子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回到廷芳刚问的说，上帝的旨意似乎是乐意叫一切的人都得救，一切人都悔改，不愿一个人失落。所以神学家会有一个 distinction， 一个区分。其实他们用很多不同的范畴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类的经文。上帝乐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就这样子好了，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可是我们却看到蒙呼召的人多，得拣选的人少，的确是如此。上帝乐意所有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我们却看到许多人沉沦，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神学家他们是不是上帝有一心二意，或者反正有两个有互相冲突的旨意？一个旨意就是我要全部的人都得救，另外一个旨意却是因为某些因素没有所有的人都得救，所以在某些程度之上，上帝的一些旨意是没有办法达到成就或者满足的，遇到了阻力，所以因此他的那个旨意叫所有人都得救的旨意没有得到满足，只有某些人得救。那通常那个阻力就是来自亚米念的弟兄姐妹，或者以前大家在教会里面所领受的那个教导大概是这样子，让我这样讲，人之所以不得救是为什么？没有信心嘛，人不信，所以那个阻碍是人不信，的确也是如此。你人非有信，你没有办法得救，你没有办法称义。 但是如果你这样子解释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说，哦，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得救，但是因为你抗拒他的旨意，因为你自己做出了，然后让他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等于就是说你最终那些得救人其实不是全然出于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是神人合作，你必须要与上帝合作，人要救自己，上帝才能够救你，有点像这样子的意思。这是一个进入亚米念的简单的这种理解，或一般教会所教的可能是这样子。某些程度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说，但是神学家，改革中的神学家会这样子讲，并非上帝有两个旨意，或者说上帝的原来的旨意遭到了 frustration 或者被抵挡，而是说上帝是乐意所有人都得救，这个是他所说的 OK， 就是他对人的那个 preceptive 人应该做的，没有人有例外，人都应该悔改归向上帝。OK， 这是上帝对人的 intention 或者心意。好了 ，OK， 谢谢。precept 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你的，譬如说律法好了，你的旧约的有一些翻译里面，上帝的precepts of God。上帝给人明确的律法，你应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应当守安息日，是不是所有人都守安息日？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上告诉人应该做的 preceptive will， 就是上帝对人的心意，就是你应该是这么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行，是不是就表示说他的旨意没有成就？没有，因为这个 preceptive will 并不是他用来形容上帝的心意，但是真正的或者 secret decretive， 这个跟那个字 decree， 上帝的真正的 decree 旨意，他真正要成就的这个旨意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或者 secret， 这是 A，不是两个旨意，而是同一个旨意却有不同呈现出来的方式，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他的心意是他乐意所有人都悔改，都归向他，都得救，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领受了那有效的呼召。谁领受了有效呼召，这个就是关乎他的 decretive， 就是会实际成就在的，没有毫无改变的，也没有办法有人可以 frustrate 可以抵挡的，这个是必然会成就的，没有。可是是不是人都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譬如说今天在座的里面我知道谁，这个是上帝没有 reveal to us， 或者有另外一个，这个是他的 revealed will， 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范畴来形容这个现象，经文中给我们的上帝很明显的有显示给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但是真正成就的是关乎他的，就是他在关乎耶和华的事，那不是我们所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或者哪些人被赐予那悔改的恩典，并不是我们百分之百可以知道。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你可以看到他所结出的果子，做出非常合理的判断，而你个人也应该看着你自己成圣的果子或没有那个果子做出合理的判断，确据，甚至你可以说 assurance of faith， OK， 这样讲可以帮助我们，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这个大概就是讲隐藏的旨意，并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也必定会成就的 ，OK， 他没有选择，没有告诉我们的 ，OK， 这个是他 reveal 给我们的，有十诫，有他的律法，每个人都应该守，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守 ，OK， 所以彼得后书的那个上帝乐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关乎他的 preceptive will。 这个 will 严格来说并不是他的真的他的旨意，你懂我意思？可是我们是用神学家会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intention， 他的美意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的确也是他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而我们不过是淘气，我们只没有理由跟他说你应该要这样做或那样做。 Yes， 好问题，因为这个跟 10.4 的第一部分就有关系了。 OK， 这有关系的就是上帝的旨意的确是他乐意所有人都听到福音，而听到福音的人也应该都就此悔改归向他。OK， 10.4 第一段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那第二段应该是比较简单。这边讲的是说，如果你不承认基督教信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仰，你没有办法得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非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若非天下，使徒行传第四章，天下没有赐给我们其他的名可以借其得救的。OK， 主要是讲这个。也就是说，不管他的本性是多么的美善，多么的柔软，不管他做了多少的善行，不管是他们多么虔诚，按照自己的宗教的信条是多么的虔诚，还是不能够得救。只有一条，如果说他们可以这样子得救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必须加以唾弃。大家对这最后一句话是有想法吗？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其他的，就是说也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会说，对，我们传福音，但是其他人也不见得，我们也不要说他们没有办法上天堂，拜的都是同一个上帝，只是名称不一样，阿拉也是同一个上帝，或者反正他心诚，他做好事，他你知道这样子人，你怎么甚至基督会说这样子人，我们也你怎么能说他不得救呢？我们信的上帝耶和华，我们称他为耶和华，但是回教徒他们可能称他为阿拉，或者佛教徒 I don't know 弥撒或者什么，但这边却这边的10.4先贤们说，如果你要说他们这样子也可以得救，不只是非常有害，而且是应该要加以唾弃的。大家对这个有想法吗？约翰二书九到第十节，如果有人基本上是说，如果你能教导另外一个福音来传另外一个得救的方式，你连接待他，你连跟他问安都不可以。摩门教的人来敲你的门，按照老约翰说，你连问安都不可以，你把他赶出去，基本上是传另外一个福音。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上帝。你注意老约翰在这边约翰二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他说凡超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上帝。这边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原则，你是看着他外在的表现来评估他是否真的信上帝。 OK，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他并不是说我信耶稣，我信三一上帝就有父就有子，他在这边讲的是看着他外在的表现，你可以 知道 OK 这个人他自己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个教训，或者用保罗的说，他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加拉太书第一章那边所讲的，你们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为什么犹太会说，我交托给你们，一次交托给你们信仰，你们要为这个信仰争辩，这是关乎生死的。我们为什么信仰的纯正只传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是这么重要，因为这关乎一个人的生死。如果你接待他到家里，我甚至会把这个家接待他到上帝的家里，你在上帝的家里与这样子的人问安，其实你不只是危害你自己，你是危害你的弟兄姐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那么强调道理的纯正，或者说为什么在某些事情上你要这么的坚持，为什么不能够就大家就好好的相处，然后不要有争执。我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争执，你甚至必须要把他赶出教会，你甚至连问安都不可以跟他问安，因为你跟他问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OK 10:4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想问一下，刚刚那个经文是泛指异端传异端，比如说基督教是传异端，或者是异教徒，就是我们不可以问他安，他是传异端这个人，或者是他是一个佛教徒， 你们有听懂那个 Johnny 在讲的吗？他是那我们就看老约翰这边的，他是说什么？他说如果有人到你不是传这个教训的，言下之意他是传另外一个教训的，不是说有人到你们那里他还不认识耶稣、right? 他是信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当然不是讲这个，他说不是传这个教训，言下之意他是在传另外一个教训的，在传异端的，这个人你们连问安都不可以，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对，这当然不是讲说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你们不能问他的，因为他对、okay、也可以说，如果说有一个朋友来到教会里面，他还不认识耶稣，我可以想象可能有这种状况，可是他来他心意就是他想要，他不是要来真的要来听福音，就是印证他其实是在传另外一个，不管是佛教、回教还是摩门教，还是另外一种成功福音，就是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而且你有跟他讲了，你来我们欢迎你来，可是你也应该听到应该领受福音，可是他不愿意，他在传另外一个道理，这个时候教会应该要有处置，甚至要把他赶出去。 OK 好， 对，他这个 我们如果肯定他，任何我们肯定这样子，或者我们坚称他们可以得救的，都是非常有害，甚至是应该加以唾弃的。OK， 这当然不是说，再讲一次，这跟 Johnny 刚刚提到，就不是说你根本还不认识福音。你觉得我可以靠着我的行善然后上到极乐世界等等积功德这些，因为人就是不知道嘛，不表示说我们不能问这样子的人，这样子我们是应该努力跟他传福音，邀请他来教会里面的。但是如果他还是坚持 No 你们这个也好，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上天堂的方式或者得救的方式，而且不断的积极在教会里面在传这个话，就要做处置，或者在你的家里面做这些事情。对，OK， OK， 所以10:04我们今天就结束。好，好，我要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完全的，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救恩，不是可能领受某一部分的救恩。凡蒙你拣选的，也必蒙你有效的呼召。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在思想这些宝贵的教义的时候，也认知蒙召的人必然得到激励，必然有动力，也必然乐意活出那蒙召的生命。也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今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